若望末世录第十五章，我看见在天上又出现了一个又大又奇妙的异兆，有七位天使拿着七种最后的灾祸，因为天主的义怒就要借着这些灾祸发泄净尽。我又看见好像有个掺杂着火的玻璃海，那些战胜的兽和兽像及他名号数字的人站在玻璃海上，拿着天主的琴，歌唱天主的仆人梅瑟的歌曲和羔羊的歌曲，说：上主，全能的天主，你的功行伟大奇妙，万民的君王，你的道路公平正直，谁敢不敬畏你？上主，谁敢不光荣你的名号？因为只有你是圣善的，万民都要前来崇拜你，因为你正义的判断已彰明显著。这些事以后，我又看见天上盟约的帐幕圣殿敞开了，那七位拿着七种灾祸的天使从圣殿那里出来，身穿洁白而明亮的亚麻衣，胸前配有金带，那是四个活物中的一个，给了那七位天使七个满城万世万代永生天主义怒的金鱼。因着天主的荣耀和威能，殿内充满了烟，没有一个人能进入殿内，直到那七位天使的七样灾祸降完为止。